Yes, I love you. 互动的心再远也能感应，指尖一遍一遍说着相爱的心，虽然害怕一样相信，宁愿用时间让你证明。 Don't you know I love you， 爱我请你试着疯狂一些，不听不管不问，就算不再害怕过度不前，爱个人就该相信直觉。 叫我别离开。